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就如亮司的留言，他一去再未露面。如果真的要去找亮司，当然不至于无从找起。但是弥生子并没有积极去找。尽管寂寞，他心里也觉得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许是理所当然的。他深知自己从未尽过母亲应尽的责任，也明白亮司并不把自己当母亲。弥生子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缺乏母性。当初生下亮司并不是因为想要孩子，唯一的原因是他没有理由堕胎。他嫁给杨介也是因为他认为从此不必工作就有好日子了。然而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远比他当初预料的枯燥乏味。他想当的不是妻子或母亲，他希望自己永远都是女人。亮司离家后三个月左右，弥生子和一个经营进口杂货的男人有了深入的关系。那个男人让弥生子寂寞的心灵感到了慰藉，实现了他再做女人的愿望。他们大约同居了两年，分手的原因是男人必须要回他本来的家。这个男人已婚，他的家事都在介事。从此之后，弥生子又和好几个男子交往分手，直到现在依然是孤家寡人，生活很轻松，有时却感到寂寞难耐。这样的夜晚，他便会想起亮司。但是弥生子不准自己兴起想见亮司的念头，他知道自己没有那种资格。替元叼起了一根七星，弥生子迅速地拿起了一次性打火机帮他点着。 多少年了，从你老公被杀？ 20年吧。 仔细算算是19年，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 哼，是啊，替元先生退休了，我也变成老太婆喽。 都过了这么久了，怎么样？有些事情应该可以说了吧？ 什么意思啊？ 我是说，有些事那个时候不能说，现在可以说了。 弥生子淡淡一笑，拿出自己的烟，点着火，朝着熏黄的天花板吐出了细细的灰烟。 你这说法真奇怪，我可什么都没有隐瞒。 我倒是有很多地方想不通啊。 你还放不下那个案子，真有耐性。 案发当天，你说和店员松浦、儿子亮司三个人在家，真的吗？ 是啊，关于这一点，替元先生不是已经查得快烂了吗？ 哈，查是查了，但是能具体证明的只有松浦的不在场证明。 你是说人是我杀的？ 不，你应该是跟他在一起的。我怀疑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一点。事实上是你和松浦在一起，是不是？ 替元先生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你和松浦有一腿吧？ 替元喝光玻璃杯里的啤酒，要弥生子不必帮他倒酒，他自己动手。 不必再隐瞒了吧？已经过去了，事到如今也没有人会说三道四了。 现在才问过去的事儿，要做什么？ 不做什么，只是想把事情想通。命案发生时， 去当铺的客人说门上了锁。对此松浦的说法是他进了保险库，而你和儿子在看电视。但这不是事实。其实你和松浦在里面的房间的床上，是不是？ 你说呢？ 果然被我说中了。 替元坏笑着举起了酒杯。 唉， 弥生子不慌不忙地继续抽烟，看着飘荡的烟，他的思绪也跟着飘忽起来。其实他对松浦勇并没有多少感情，只是每天无所事事，心里焦急，生怕再这样下去自己将不再是女人了。所以当松浦勇追求他时，他索性就接受了。松浦勇一定也是看穿了他的空虚才找上他的。 你儿子在二楼吗？ 嗯， 我是说亮司君，你和松浦在一楼后面的房间，那孩子当时在二楼吗？你们担心他突然闯进来，才把楼梯门加挂的锁锁上。 加挂的锁？嗯，不错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楼梯的门上的确加挂了一道锁。哼，不愧是警察，记得这么清楚。 哼，怎么样，当时亮司君在二楼吧？但是为了隐瞒你跟松浦的关系，你们决定对外宣称他和你们在一起，是不是这样？ 哼，你要这么想就随你吧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 弥生子在烟灰缸里摁熄了烟蒂。 再开一瓶吗？ 好，开吧。 替元就着花生喝起第二瓶啤酒，弥生子也陪他共饮，一时间两个人默默无言。弥生子回想起了当时的情形，一切正如替元所说，命案发生时他与松浦勇好事方酣，亮司在二楼楼梯的门上了锁。但是当警察问起不在场的证明时，最好说亮司也在一起，这是松浦勇提议的。如此一来，警察才不会胡乱猜测。商量的结果，他们决定说那时弥生子和亮司在看电视，看的是一出锁定男孩观众的科幻剧，节目内容在当时亮司订阅的少年杂志里有相当详细的介绍。弥生子和亮司看杂志记住了节目的内容。替元突然冒出了一句， 宫崎不知道会怎么样啊。 宫崎？ 宫崎勤。 哼，死刑吧，那种坏蛋。 弥生子拨动长发，感觉手上缠着落发，一看原来是白发缠在中指上。他悄悄让头发掉落在地上，不让替元发现。 几天前的报纸上报道了公开判决的结果，好像是说犯案前三个月，他敬爱的爷爷死了，失去了心灵支柱什么的。 那算什么？要是每个人这样就要去杀人，那还得了？ 弥生子又点起了一根烟。1988年至1989年间，埼玉和东京接连有四名幼女遇害。弥生子看新闻得知这桩连续诱拐幼女命案正在审理中，辩方凭精神鉴定的结果提出反证，但是对于专挑幼女下手的心态他并不感到诧异，他早就知道具有这种变态心理的男子不在少数。 如果能早点知道那件事情就好了。 哪件？ 你老公的兴趣啊。 哦。 弥生子想笑，脸颊却怪异地抽筋了。他这才明白，替元原来是为了引出这个话题，才提起什么宫崎勤。 那件事能有什么帮助吗？ 何止是帮助，要是案发时就知道，调查方向就会有180度的改变。 哦，这样啊。 话是这么说，没错。 是啊，那时当然说不出口。 可不。 也不能怪你。结果这一耗就是19年。 替元伸手贴住因头发稀疏而变宽的额头。弥生子强忍住没有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替元的心里恐怕藏了什么秘密，但事到如今他也不想知道。接着又是一阵沉默。当第二瓶啤酒剩下1/3时，替元站起身。 那我走了。 谢谢你这么冷的天还来，想到了再来坐坐。 好，我下次再来。 替元付了账，穿上外套，围上棕色围巾。 虽然早了点，不过祝你新年快乐。 新年快乐。 弥生子露出了和悦的笑容，替元握住旧木门的把手，却又在开门前回过头来。 他真的在2楼吗？ 啊？ 我是说亮司君，他真的一直在2楼吗？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 没什么，打扰了。 替元开门离去。弥生子望着门半晌，在身旁的椅子上坐下，身上起的鸡皮疙瘩并不仅仅是外面渗进来的冷风造成的。 小亮好像又出去了。 松浦勇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。那时松浦勇正压在弥生子的身上，鬓边冒着汗水。松浦是听到有人踩着屋瓦的声音才这么说的。弥生子也早就知道亮司会从窗户爬到室外，沿着屋顶跑出去，但他从来没有就此事对亮司说过什么。亮司不在家，他才方便与情郎幽会啊。那天也是一样，亮司回来的时候，瓦片发出轻微的声响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那又能说明亮司做了什么呢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